你要边吃边说。 还要边吃边说。 你要边吃边说， 真容易啊。 你要行，你着什么急？你真的盛碗面啊，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。 真的 啊，真的 还让我吃一碗啊。 哎哎，春晚，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，看一看演员的戏，马上就开拍。好，来，米饭。 要叫您您先吃。 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，开始。 我 吃的要猛啊， 要猛！ 先起来，一会儿我把你放了，放了，放了。好，我把你放了，我放你， 我 放 你， 好吃， 好吃， 好好好，好，回来。你感觉怎么样？ 味道不错。 什么味道不错？ 面条咸淡正好。 我没问你这个 啊， 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？ 饱了，这全拧了，你看不拧？ 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？戏的感觉， 戏没什么感觉，我觉得 这怎么能没感觉呢？这个戏 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。别的没有。 哎，好了，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了。 哎，不，导演，咱们这么说吧，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，啊，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，您批评我，您骂我，您打我都行，只要能出名，我又说走口了，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，是不是？ 好了， 您说，哎， 来吧，你盛面吧。 盛面， 盛面。盛面盛面， 就这一碗了吧？ 这您看盛面。好了，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！正式开拍。 好了 吗？好了吗？ 好， 好，好，盛满。 哎呀， 对，蹲下 啊， 蹲下，蹲一点，半蹲一点。好，正式拍。 这正式拍了。 预备。 啊，高兴，高兴。 好了， 你。这怎么样？ 这个感觉要放松啊，放松，不然你拍拍就紧张。 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 就这么拍了，你就记住，不要有故意演戏的感觉就行了。 就是要没感觉。 好，没感觉， 没感觉。 来了，正常。 没感觉。 预备。 没感觉。 开始。吃面。 吃。 吃 羊麻子。 说。说说。 说， 没感觉。行，说， 什么没感觉啊？ 什么没感觉？ 什么没感觉？ 谁说的没感觉？ 开心是吗？ 开心，你着什么急？ 导演，你也别批评我了，我再吃一碗，你听听。 行吧。